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一集。 出了近铁布施站之后，沿着铁路往西走，已经十月了，天气仍然闷热难当，地面却是干的。每当卡车疾驶而过，扬起的尘土极可能会飞进眼睛，让人又皱眉又揉眼睛。替袁润三的脚步说不上轻快，他今天本不必出勤，很久没有休假了，还以为今天可以悠游地看点书，为了今天，他特地留着松本清张的新书没看。公园出现在了右边，大小足以容纳两场三垒棒球开打。丛林越野游戏、秋千、滑梯等公园常见的游乐设施一应俱全。这座公园是附近最大的一座，正式名称叫真诚公园。公园的后面有一栋兴建中的七层建筑，乍看之下平淡无奇，但替原知道里边几乎空无一物。在调到大阪府警本部之前，他就待在管辖这一带的西部师分局。看热闹的人动得很快，已经聚集在大楼前，停在那里的好几辆警车几乎被看客团团围住。替原没有直接走向大楼，而是在公园前右转，转角数来的第五家店挂着烤乌贼饼的招牌。这是一家店面的宽度不到2米的小店，烤乌贼饼的台子面向马路，后边坐着一个50岁左右的胖女人正在看报。店内看来是卖零食的，但没见到小孩子的身影。 老板娘，给我烤一片。 好，来了来了。 中年妇人急忙合起报纸，站起身，把报纸放在椅子上。替原衔了一根和平牌香烟，擦火柴点着，瞄了一下那份报纸。 厚生省公布市场海鲜汞含量检查结果，大量食用鱼类亦不致达到该含量。 三月时，法院对熊本水俣病作出判决，与新系水俣病、四日市哮喘病、痛痛病合称四大公害的诉讼就此全部结案。结果每一桩诉讼都是原告胜诉，但是民众对这些公害依然心存恐惧，尤其是日常食用的鱼类遭汞或者是多氯联苯的污染一律未消，使得大众人心惶惶。替原看着报纸想到， 乌贼不会有问题吧？ 烤乌贼饼的两片铁板有铰链连在一起，夹住裹了面粉和蛋汁的乌贼，再利用铁板加热，烧烤乌贼的味道激起了食欲。充分加热之后，老板娘打开铁板，又圆又扁的脆饼粘在其中一片铁板上。老板娘涂上薄薄的酱汁，对折，再以咖啡色纸包起来，说了声好了，把饼递给了替原。替原看了看写着烤乌贼饼40元的牌子，付了钱。 多谢。 老板娘致谢之后拿起报纸，坐回了椅子。替原正要离开，一个中年女子在店门口停下脚步，向老板娘打招呼。她手上提着购物篮，看样子是附近的家庭主妇。中年女子指着大楼问道， 大楼那边好像很热闹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 好像是，刚才来了好多警车，不知是不是小孩受伤了。 替原回头问道， 小孩？大楼里怎么会有小孩啊？ 那栋大楼已经成了小孩的游乐场，我早就担心迟早会有人玩到受伤，结果真的出事了，不是吗？ 哦，在那样的大楼里能玩些什么呢？ 哎，谁知道他们的把戏，反正我早就觉得该把那里整顿一下，太危险了。 替元吃完烤乌贼饼走向大楼，在他身后的老板娘眼里，想必会认为他是一个游手好闲、爱看热闹的中年人。穿着制服的警察在大楼前拉起警戒线，阻挡着看热闹的人。替元钻过警戒线，一个警察用威吓的眼神看他。替元指了指胸口，表明警察手册在这里。这个警察明白了他的手势，向他行注目礼。大楼有一个类似玄关的地方，原本的设计也许是装设玻璃大门，但是目前只用美耐板和脚材挡住。美耐板有一部分被掀开了，以便进入。向看守的警察打过招呼之后，替元走进大楼。不出所料，里边十分幽暗，空气里飘荡着霉味与灰尘混杂的气味。他站住不动，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。不知从何处传来了谈话声，过了一会儿，逐渐可以辨识四周景象。替元这才明白，自己站在原本应该是等候电梯的穿堂，因为右边有两道并排的电梯门，门前堆着建材和电机零件。正面是墙，不过开了一个四方形洞口出入，洞的另一边暗不见物，也许是原本建筑规划中的停车场。左边有个房间，安装了粗糙的胶合板门，感觉像是临时充数的，上面用粉笔潦草地写着禁止进入，大概是建筑工人所为。门开了，走出两个男人，是同组的刑警。他们看到替元便停下脚步。 啊，辛苦了，难得的休假，你可真倒霉啊。 其中一个对替元说，他比替元大两岁，另一个年轻刑警调到搜查一科还不到一年。 我一大早就有预感，感觉不太妙，这种第六感何必这么准呢？ 说完，替元又压低声音说道， 老大心情怎么样？ 对方皱起眉头，摇摇手。年轻的刑警在一旁苦笑， 啊，这样啊，哼，也难怪，他才说想轻松一下就出了这种事。现在里面在做什么？ 啊，松野教授刚到。 哦， 那我们去外头转转。 好，辛苦了。 看来他们是奉命出去问话的。替元目送他们离开，然后戴上手套，缓缓打开门。房间约有十五叠，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，室内不像穿堂那么暗。调查人员聚在窗户对面的墙边，有几张陌生的面孔，多半是管区西部师分局的人，其他都是看腻了的老相识。其中与替元交情最深的那个率先看向这边，他是组长中种，头发剃成五分平头，戴着金边眼镜，镜片上半部呈淡紫色，眉心那道皱纹就算笑的时候也不会消失。中种没有说辛苦了或怎么这么晚，只是微微动了动下巴，示意替元过去。房间内没有像样的家具，靠墙摆着一把黑色人造革长椅，挤一挤大概可以坐三个人。尸体就躺在上面，是一名男子。进击医科大学的松野秀臣教授正在检视尸体，他担任大阪府法医已经超过二十年了。替元伸长脖子看了看尸体，死者年约45到50出头，身高不到170厘米。以身高而言，体型稍胖，穿咖啡色上衣，没有系领带，衣物看起来均为高级货。胸口有直径10厘米大小的深红色血迹，此外还有几处伤痕，但是没有严重的出血现象。就替元所见，并没有打斗的迹象。死者衣着整齐， 没有分线，全部向后梳拢的头发也几乎没有紊乱变形。个头矮小的松野教授站起身来，面向调查人员：“ 是他杀，错不了。有五处刺伤，胸部两处，肩部三处。致命伤应该是左胸下方的刺伤，在胸骨往左几厘米的地方。凶器应该是穿过肋骨的间隙，直打心脏。 当场死亡。”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